逼我打开刚才那一版，早前便讲过旧友最惨，你擒住不放，想中痴缠那一环，平凡活动社交也要防范，肯相信我未，肯体恤我未，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，请相信我地，请珍惜我地，为何总不留余地，手机中号码一闪，私邮和短信逐个查验，我们爱经过紧张得像过安检，怀疑令实上会更快呈现，肯相信我未，肯体恤我未，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，请相信我地，请珍惜我地，谣言没半点道理，讲真听中那狂音机，奢侈价格不菲，而我施展过只一次谎言绝技，只不过是一点怕事，施走价钱不讲你知，不想有象征式意义，成为你界线，终于肯相信我未，肯体恤我未，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，请相信我地，请珍惜我地，谣言是与非瞎猜了还疑，肯相信我未，肯体恤我未，怎么砸破信任才是胜利，请相信我地，请珍惜我地，来年多点人情味。